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他是河北梆子剧坛小生行当的佼佼者，他曾拜在京剧儒派嫡传小生艺术大家卢少泉先生的门下。他融各家之长，广采博收，重视传统，勇于创造。今天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殷新泉先生做客戏迷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正在为您播出的戏迷乐，我是尚远。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周六周日晚上的9:30到10:30。我们北京的戏迷观众啊，应该说是非常喜欢的就是北京常见的几大剧种，京评帮，当然还有我们的北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般播出京剧的频率是比较高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北京的河北梆子。那么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小生名家殷新泉先生，欢迎殷老师。 好，尚先生您好，听众朋友您好。 嗯，应该说我跟殷先生呢，也是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是的， 而且非常仰慕殷老师的学识。 哎，不敢不敢。 和在这个河北梆子剧坛耕耘多年的这些突出的贡献啊，应该说在您几十年的艺术生活当中，大家评价您，无论是同行还是业界的很多理论家专家， 嗯， 说您真是在继承和创作上有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在河北梆子小生行当的传承上，这种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哎，做了一点工作。 哎，那么我们也特地把殷老师请来，我们也用几期节目跟殷老师来聊聊他的从艺的经历，也来听一听殷老师的那些代表作品，听听他们的唱段。那么我先问问殷老师啊，这个您从艺多少年了？哎，怎么接触到河北梆子的？ 我是从58年到18年，已经是60年了， 一个甲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说这个我们那个一个街坊说，梆子剧团的学员班招收学生，你去吧。 那会儿您喜欢戏曲吗？ 那会儿呢是爱动武，爱练功，已经有了这个基础了，所以呢就到那儿去了。去了以后呢，就说我了解的呢，河北梆子这学员班呢，它的前期呢是这叫新中华琴剧团，他这个代表人呢就是李桂元老先生，也就说是北京梆子的代表人，他们带着一些老先生们培养了河北梆子学员班的一队二队三队。我年龄小，我当初进去的时候才9岁，在那儿学习。后来呢北京有一个公私合营的四联剧团，联营，我们这些没有达到演出水平的这些小学员们呢，就被并到当时的北京市戏曲学校。在那儿呢经历了8年的学习，毕业以后呢又回到了我原来的那个剧团。那时候呢也叫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了。 其实呢，从这个学艺的这段经历啊，我们也能够看出来，我觉得很丰富。一方面呢，有着这个团带班的这个实践和亲身的感受，老先生、老师们在舞台上的这种魅力，同时又有了八年的很系统的戏校的学习， 对， 所以整个学习的这个过程是非常丰满的。 嗯， 另外呢，也想跟很多听众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当年说叫秦剧团， 嗯， 其实这个说到当年的这个秦剧的名称也好，或者秦腔也好，和陕西的现在我们听到的那个陕西梆子的秦腔、秦剧，虽然是同源，往上说啊，可能是同源， 对， 但是声腔表演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多年前在报纸上还讨论过我们北京的河北的这个秦剧，这个秦腔究竟指的是什么，实际上指的就是河北梆子。 对， 嗯，您接着介绍进团之后、 进团之后呢，就是一直是演这个现代戏， 嗯， 被团里列为重点培养对象， 嗯， 曾经给我排了沙家浜的郭建光， 嗯， 还有这个现代戏的这个杜鹃山的李世坚， 嗯，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这个老戏呢，我第一出戏就是杨门女将的杨文广。 嗯， 当初呢脑子里呢开始就有点了，就说奔以后要打算了，说我将来的发展是什么呢， 嗯， 应该固定一个行当啊，因为 当时还不是很明晰明确， 没有明确，因为那个现代戏也没有那个明确的那个行当。 哎， 那么到了老戏了呢，我就要有一个，那么就是根据我那时候演杨文广的情况呢，我的师哥们们呢，特别是那个张学元的师哥，他是张君秋的侄子，他建议我，你应该奔小生这个方向发展。 嗯， 我可以给你引荐一个名家。 嗯， 他是这个京剧界里边最讲究规范韵律的流派儒派。 嗯， 哎，那么我一听我是特别高兴，79年拜了著名这个艺术家教育家儒少全先生为师。 嗯，鼎鼎大名的儒少全先生。 哎，对， 儒少全先生呢是儒富兰先生的公子， 对， 也是优秀的儒派传人，而且他门下的小生行当的各个剧种的弟子学生应该说非常多，而且成才率很高。 儒先生在教学这方面呢是很严格的。 嗯， 而且呢第一堂课给我讲的是什么，吃水不忘掘井人。 嗯， 主要就是说咱们这个儒派艺术是有源之水，老先生们传承下来的，咱们一定要感恩。 嗯， 啊，一定要记住，一定要珍惜这个儒派艺术。所以说对我的这个要求呢，就是从脚步开始要求很严格。而且当时也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你是河北梆子演员， 嗯， 学京剧学什么， 对， 这个是一个课题。 嗯， 那么就是说我当初的思路就是想学儒派的什么呀，他的规范严谨，讲究的气度神采，特别是儒派的工匠， 嗯， 和舞蹈身段一招一式与众不同。代表作你比如说儒派的探庄，现在中国戏剧学院北京戏剧学校学生的开蒙戏都是石秀探庄，而且都是儒派的。学了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儒派艺术它还有这种感情色彩和审美意蕴。 嗯， 我们先生也讲，咱们的这个城市动作是有人物性格的。所以通过这个学习呢，学习了将近两年吧。 嗯， 儒先生就给我定了一个，学习京剧的儒派艺术的规范动作是属于学习，接下来你还要有一个借鉴。 嗯。 和融合的过程，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我就是先学习，学习你比如说有机会我参加了一个82年的北京市中青年调研护铁碑， 嗯， 沧州， 这是一个传统剧目了。 传统剧目， 嗯， 是可以说是闺门旦和小生的对儿戏。 嗯， 当初呢我们先生在中国京剧院的时候呢也曾演过这戏， 嗯， 而且呢中国京剧院的这个戏的作者， 嗯， 范君红先生、吕润明先生都是给我们写的这个梆子的这个护铁碑的剧本的作者。所以说我们先生呢把他在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经验和在这个剧目的这整个的过程都帮我捋到梆子当中。 嗯， 我参加了以后呢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嗯， 就说河北梆子的这个小生， 嗯， 开始奔规范上发展了。 嗯， 哎，所以我那年呢就是属于得了一个表演奖。 嗯， 参加了这个以后呢 我又跟如先生学了石秀探庄， 嗯， 八大锤， 介兆云， 介兆云， 嗯， 这几个戏，而且呢，我们先生在念白这方面指导我了， 嗯， 就说不能完全照搬京剧小生的念白到河北梆子当去， 嗯， 这样的话呢，会和你的演唱形不成一个统一的风格，指导我一定要按照老前辈，原来京剧有那个老前辈是属于那种大嗓小声的， 嗯， 念白方法揉到梆子里边来， 嗯， 这样的话呢，真假声结合，不要出那个高低音比较明显的那种鬼音。我学习了这个介兆云， 这是一个念很吃功夫的 戏，念很吃功夫的戏。所以说呢，通过学习了这个戏之后呢，我在念白这方面呢有了一定的进展。 好，其实从刚才所谈到的如先生和殷老师的这个教学传承当中呢，也可以听得出来，艺术家很重视这个在借鉴的时候对原剧种的这种尊重啊，但是同时又广采博收，让河北梆子的小生表演，无论是从唱念做舞上，都有一点新意啊，让它更具规范性、典雅性。啊、 对，是、嗯，就是说在跟如先生这个学习过程中呢，先生一直就是教导我。学京剧不能完全照搬， 嗯， 你要活学活用。那么就是在这个我以后的这个跟如先生的这个学习过程中呢，就为了丰富河北梆子的小生表演剧目呢，如先生指导我， 嗯， 排练了实话教话， 嗯， 还有这个河北梆子的这个王宝钏的其中一折《平贵别谣》， 嗯， 小生的重头戏《罗成教官》， 嗯。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调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成了 用到了各种摆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殷新泉先生为您带来的河北梆子实话教话。 金春水似我管仲惜得陈友之意，调离全空，这几日春怀愚门，无处排泄，早见是孤苦，来世这里有座大花园，近看有山，为此一礼先来，一是西拉下了。好过葱翠篱门，可惜到了半家，待我一身而尽。 妙啊，偏袒人士与栏杆，四面墙远不忍看，想得当时好风月，万条烟罩一时好冷落一原来以前游客颇甚，都提名在枝林之上，可来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殷新泉老师为您带来的河北梆子的实话教话。 排这个实话教话的这个过程中呢，先生教导我呢，一定在移植之前要把昆曲的实话教话要全面的深到的这个你 吃透了， 吃透了， 嗯， 你再开始移植， 嗯， 你才能体现出这个人家实话教话的这个意思来。 嗯，应该说这个戏很多昆曲迷们看过这个昆曲的实话教话，这是牡丹亭当中，嗯，啊，柳梦梅作为一个小生的独角戏， 对 啊，一个人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我相信观众看得特别的过瘾，听众听得特别过瘾，您作为演员是不是这个戏也非常的过瘾？ 是，打算移植这个戏呢，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 嗯， 学习了蔡正仁先生、汪世瑜先生以及石小梅先生他们的实话教话的版本， 嗯， 完了以后呢，跟我们先生哎，河北梆子的唱腔怎么能揉到这个他这个身段里边， 嗯， 你不能大伤人家的这个实话教话的这种表演程式， 嗯，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期间呢，我也得到了这个河北省著名的作曲家季军超先生， 嗯， 他的倾心的相助， 嗯，我听说哈， 嗯， 这个季老师还是主动提出来要跟您合作是吧？ 对， 嗯 嗯，这样的话呢，经过了近半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把这个戏搬到了 舞台上。 舞台上， 嗯， 当初呢，就是为什么想搞这个呢？就说梆子的小声唱腔， 嗯， 就是四六句，很简单， 嗯。 那么你怎么样用这个河北梆子唱腔来谱写这个实话教话呢？当初就是想呢，用什么？用河北梆子的大慢板的形式，以它为素材。那么你提起大慢板呢，河北梆子呢，原来大家伙都知道，这个戏迷们和观众们都知道， 嗯， 老生戏有这个江东记， 嗯， 也叫诸葛亮吊孝， 嗯， 这里边有这个哭姜丝儿，青衣戏呢三娘教子，里边有这个十三嗨，闺闷蛋的戏呢这个春秋配剪柴，里边也有大慢板，这些戏呢都是以大慢板和小慢板的板式概括了这个整个的唱腔。 嗯， 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实话教话呢，就是以这个三个戏的素材为基础谱曲的这个实话教话。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虽然它是悲腔，但是呢不悲唱。 嗯， 改变了这个用那个清新的那种跳跃式的唱法，曲子是这个曲子，但是这个不这么唱悲腔。方法改变一下，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尝试。 嗯， 再说一下呢，就是昆曲呢有水磨腔之称，它是意在呢细腻委婉， 嗯， 对不对？表演的这个细腻之极，这个河北梆子呢却以这个高亢激昂呢为特点。 嗯， 说你要说这两个剧种呢，表演风格和这个情调反差极大。 嗯， 但是呢，把它做一个经纬交织呢。我想呢，这对于河北梆子和这个创作剧目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另外呢，就是说你这个唱腔，河北梆子的小生唱大慢板的戏还很少， 嗯， 对小生来说呢，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呢，对于丰富河北梆子的小生剧目和唱腔呢，我觉得也是有益的。 我们上半段的戏迷乐啊，先跟殷老师聊到这儿，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殷老师来聊戏，同时呢也欣赏一下我们河北梆子的罗成教官，我们稍后再见。